千帆万艇不与马，不与鞍马。

私的声音，你笑得多清脆，有着自信粗厚的就是傻妖美，什么样的时装都还穿，什么样的歌儿她都会，傻妖美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傻妖美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不知送给 心酸，漂泊天涯为创业，四海为家修山川，山川水转心不转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，千金万开来，全凭双手苦拼，风吹浮云走万里，数到千丈不离根，天边地边心难辨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，

金色的阳光，姑娘展开幸福的微笑，小伙迸发出无穷的力量。 听冰雪世界，